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，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·阿巴斯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花篮是由巴勒斯坦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伊斯马尔·艾哈迈德·穆罕默德·哈桑10月4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。